Hello， 你好，翻到嚟今集嘅 Otta Channel 啊，今集系有啲特别啦。 咦，杰特唔见咗，点解啊？ 系啊，听唔到杰特把声，听到我呢把声啦。好，今集系第68集啊 ，GGFL 特别广播第二集嘅。我自我介绍先，我系千里梦。 系，我系 He-Man。 系，我系 KYO。 啊，小直啊。 系啦。 唔知点解入咗嚟嘅。 好，咁啊，翻到嚟第一件事。个零两个月冇讲嘅，讲下近期有啲咩小更新、大更新嘅。咁就大家一直苦恼咗好耐噶啦。Hello 卖嘢呢件事，以前 Hello 卖嘢系非常消时间嘅，你冇翻半个钟、一个钟咧，你唔可以将我由呢个几千跌翻去几百呢个数嘅。咁而家系 Hello 可以直接卖嘢咧，悭翻大家好多时间啦。 系啊。 咁你哋即系。 唔系呢个方面就好多嘅，即系直头攞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啦。 即系之前都嘈咗好耐，咁佢即系营运嗰边肯听下我哋意见，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系咯，回应民意嘅，好难得嘅。 之前系最大镬嘅系，你仓位唔够，你每次你攞20只或者10只翻嚟，你慢慢搣到几时先可以搣到嗰几百只咧？你睇住嗰扎卡。眼白白跌落海咧，冇得卖钱咧，你个心又唔系好，条气又唔系好顺喎。 系嗰时咧，即系太多卡要卖咧，跟住，唉又唔想嘥嗰啲钱咧，跟住就会用嗰啲真钱去买仓位，跟住卖卡，为咗卖卡卖仓位。 嗰时最悲痛就系每次攞得两只几百件过期，哇！真系咁个手软。 系啊，逼第一咪逼住你货仓位咯，你唔货仓位嘅，你咪争靓咯。咁跟住就第二样呢、這个就头先喺呢个德政啦，咁而家就係呢个万人齐插啦 ,notice, 呢个 notification。 冇咗啦依家，因为之前删都删唔到嘛，佢而家索性直头冇埋。不过依家冇咗就即係呢排打緊急就即係少咗通知，有时 miss 咗啲救援都唔 知。咩即係开机嗰时就会强行有通知咁。 其实即你好记得好似一开机或者一开 game 之后，就算你删咗 game 之后啦，你开咗出嚟呢即 game 系 background 运行緊呢、 啊、 都会有呢、這个notice 弹出嚟嘅。 咁係囉，如果熄咗佢 Android 就可以强制停止囉喺 App 嗰台，但係都觉得好烦囉。 你 Android 可以㗎、哎、我 係 Android 可以㗎，强制停止呢就唔弹出嚟囉。 喔、即撳去 background 里面撳返个 App 内容啦。咁跟住有個選項就係強制停止， 係啊係啊係啊， 哦，即係機裏邊 App 裏邊冇得停止啲 notice 嗰啲，唔可以 踢 嗰啲震動啊或者響。 有好有唔好啦，但係我覺得好處嘅就係你而家打呢、這個協力緊急，你唔使幾廿百個彈出嚟好煩啦。係 啊。 咁但係唔好處咪，我有時以前我吹俾你啲嘢，以前會 alert 到你嘅。 哦，係啊。 又或者 依家 free market 有人出嘢入嘢，咁而家呢啲。渔场呢啲一秒钟几廿万上落，慢咗几秒就系慢咗几秒，我唔见咗只 C 罗就系唔见咗只 C 罗。 唔系，但系人哋入你先有啫，你始终你话如果你抢人哋啲 offer， 你都系要自己揿去睇噶嘛。 不过佢人哋入完咧，你都等一阵都其实冇咗啦， 系啊， 嘢都俾人抢咗。 唔系嗰啲人黐线噶，系咁揿噶，真系。 系啊。 咁呢啲嘢大家 即系咩全天候望住嗰啲叫做。 系啊，系咁 F 喺度。 哈哈。 炒股呢啲嘢上次大概讲咗啦，好，今次又唔系太讲得太多啦吓，咁、啊、就而家就越嚟越多抽卡嘅人啦，有复合技又有啦，即系好似话一个人以上，即系一个人嘅 slot 位，但系有数种技能啊、回复啊、射管啊、命中爆击都有啦，咁。 有好又唔好咯，我又觉得，即系佢一个人有啲好似。即系每样技都有，但系每样技都加少，咁你抽翻嚟，你落唔落队好咧？咁我反而觉得你砌队嗰度咧难咗好多。有啲人你话、嗯、好似你嗱嗱嗰啲，即系牛油射管啊、反应嗰啲，即系实全部实用嘅，咁你一定落队啊。咁你有啲回血加二，反应加十咁样。 系哇，嗰、那个系有啲女神嗰啲真系得啖笑，我唔知捉搞乜鬼。 系咯， 个 cost 又高。15我唔知点落。 女神嗰 2% 呢就嗰 2% 回复呢就攞嚟搞下笑啫。咁即係实用嘅都系佢嗰个射管技能啫、嗯。不过你救呢啲咩月光碟啊，你根本出唔到嘅月光碟啊阿罗伦啊。 我阿罗兰姐， 罗兰姐， 其实我觉得罗兰姐 OK 个，系 cost 高啫。咁你迟啲有 UR 蓝啊，你实食到嘅。 唔系咁 cost 高，咁东方白都 cost 高，但系东方白我觉得就实用好多咯。 嗯，东方白一出咩，全部咩人收齐皮。 水之真空啊！呢 近攻特效， 近攻特效嘅嗰啲真系完全可以抌啊！ 好啊，即系一加东方白100攻，我夹埋隔篱呢打嗰只200咯，200都差唔多半部 MS 咯。系咯，系佢根本自己就一部 MS 人， 冇错 ，course 上面。 喂，近攻200，跟住再加100攻、300攻啊，大佬！ 再加埋爆击，仲有爆击，其实真系好犀利。 系啊，上次呢个 AA 任都好似差唔多必落咁滞啦。 系啊，所以我咪佢唯一难嘅就系唔知坐咩机咯，有时即系你得个星40，你又坐唔到二车，又坐唔到F91咁样， 都系坐飞机啦。 唔系啊， 好嘥喎，24 cost 坐飞机， 勉强而家又好啲咯，有部龙高达。 啊，咁啊系，啊系啦， 今次过埋今次就好好多。 咦，咁应该东方不败之后会升翻咯。 系啊，阿东方师傅啲机都唔系俾边个用噶啦，自己坐翻噶啦。 我知嗰时我东方一百，我用 O P 换翻嚟，我都明得佢咁鬼 cheap 嘅。 喺呢个遇强价格就可升可跌啊！你执到啊，你好彩；你执唔到嘅或者贵放平放嘅，呢帮唔到你啊。 好似当年啲马沙咁样啫嘛，佢唔系渣，但系真系有易换咯。啲遇强真系好奇妙。 你即系红瑞星技能嗰、那个？ 唔系桶碎， 哦桶碎， 甚至乎桶碎。 哇，你 桶碎 太 多啦嘛，嗰期又提高呢个 next card， 咁你变咗真系个个玩下手都两三只。 即系好事咯，个门槛唔高咧，大家有得用咁样，大家都过到关。 你唔系呢啲有时要搞下嘅，我有时好怕就系去到一个好极端嘅情况，就系、是、只 game 我冇呢张卡或者冇呢部机，我过唔到啊，过唔到系。做一个基本嘅游戏行为都做唔到，我讨厌或者惊呢样嘢咯。你咁样咪导致大班人弃 game 啊之类嗰啲咯。 唔系你出只劲嘅 OK 嘅，但系你就唔好话要一定要抽翻嚟先至得。如果你话劲嘅，譬如话你打紧急500场嗰只先至有嘅，咁我觉得都 fair 嘅。 有做平衡嘅，你抽卡你好运嘅，你攞到先系你好彩。但系如果你真系抽唔到嘅，用努力用时间换翻嚟嘅，我觉得 都 应该要做下呢样嘢咯。 所以今次改咗都好啊，即系嗰啲合机合 UR 都易出咗，即系你肯打点都会有一只，系但系辛苦啲咯。 系啊，但系相比以前冇以前咁辛苦啦。咁而家拍翻而家个对比翻啱啱而家复刻个 V 二啊，你讲紧而家 V 二辛苦啲啊，即系嗰刻打 V 二辛苦啲啊，定系而家打呢个经脉杀辛苦啲啊？ V2 我都唔记得 咗 V2 都要 Alphas 上 SR 跟住再同另一条 line 设计 V2 飞机再开 哦，系啊， 但嗰阵时系 Alphas 个跌 rate 咧，其实唔系话真系太高噶咋，你打几场先跌咗一步出嚟， 但嗰阵时冇呢个 SP 冇紧急啊，又冇红卡呢啲嘢嘛， 我觉得最紧要系要食头咯， 系 咯，个 V2 飞机食完头先至上到 UR。 你头而家点都要留啲噶啦，咁希望就派多啲四宝饭啦 吓。不过嘢以前咧，你就需要用到头嘅机会好少嘅，佢真系每个月一次设计开发嗰啲 SP 咧，先至用到头噶嘛。依家基本上个个 event 都有只 UR 要你用头啦。 即系如果劲唔劲就真系唔食噶啦，做咗出嚟等一靓咪摆到咯。 所以就大家吓设计啊，开机之前咧睇翻阿谦靓大个 block 咧，睇下啲 DPS 够唔够高先。如果唔够高咧，就真系摆低啦。好，咁啊，我都讲得够多啦。下一个 topic 呢个超限界突破。咁我先至声明啊，超限界突破咧，人同机我都冇搞过嘅，我哋睇下啫。咁啊， 点解唔搞 咧？高见咧？即系我咁睇法啦，第一嘅机咧，我而家下 UR 机咧，部机 DPS 又咁高咧，同埋又唔系话真系咁难合咧。你相比起即系对比翻而家SR 嗰扎商务嘅，第一难合，我要去限定时间真系打素材，就算我唔打收翻嚟啲素材都麻烦同埋贵。跟住第三食啲经验值，我睇到你哋个个妈妈声食，有啲人话食 UR 都突好少嘅。 哦，唔係佢其實做到嗰個設定就即係擺明就唔係預你食機去升 level 噶啦。 啲土豪行為嚟嘅，我哋打普通關。 係咯，即係佢就係要你打普通關慢慢升嘛。 咁但係即係可能我用十個，我用我冇咁多 for example， 我用我兩個鐘我砌多部 U R 出嚟。咁、但係可能用十個鐘我先砌一部雙模出嚟。咁唔成正比同埋而家。so far 呢幾次 SP， 我冇需要出到呢個雙武機，或者睇人冇需要出到雙武機，我先過到呢個 SP 咯。所以我就 hold 住先，除非真係話爆出嚟嘅 DPS 20,000，但係隻機20 cores 嘅，咁我唔做得啦。 都係嘅，依家都係收集成分比較多啲， 而家儲住肥料先咯。等第時有一部真係勁咧，就一嘢可以爆出嚟。 我都係咁，即係我都係期待緊嗰啲咩啊？海盜 X1 啊，或者依家可能呢隻 V2 啊，有機會 吐氣揚眉。超特咯，係咯，等佢。 即係 UR 超特。 係，我諗有嘅，一定有嘅，睇佢幾時出嘅啫。 咁啊，我順便做下宣傳啦，講下近期有啲咩勁嘅超特機啊。 近期最近嗱，依家最新最近 update 嗰次就係有嗰隻真龍 勇士， 真龍勇士，真龍閃電嗰隻勇士啦，同埋。 新 龙 色 嘅 Mark Two 咯， 咁型 ，Mark Two 系 高达 Mark Two 咯， 啊 ，Mark Two 你试咗 DPS？ Mark Two 未试啊 ，Mark Two 系咩 ？ML 啊，ML 啊系啊， 散弹加呢、這个 散弹加呢个水枪，普通水枪啊，咁即系两招都系 map 咯，咁都 OK 嘅其实， 佢越嚟越劲啦，冇即系如果你再咁迟先出咧，弱化过之前嗰啲冇人搞噶啦， 系咯。 我就係擔心呢樣嘢咯，即係好似大家都話齋，呢隻 game 嘅打面速度咧，即係異於其他 game 嘅。 咪講開打面咧，即係以前就話即係啲機好快打面啦，咁跟住話啲人就比較保值噶嘛。我覺得依家啲人先最唔保值啊！依家 有啲人嘅一個複合技咧出到 咯， 就以前啲人都唔使落啊。 以前你就咁滴花都慘啦，即係滴花都唔係出咗好耐啫，咁快又即刻俾人冚啦噃。 系啊，咁仲有呢、這个复刻人啊，你谂下而家只时沙， 哦，咁你 SR 嗰啲一定收皮啦、啊。 你谂下呢个营运轮奸咗三个几多次？ 系喎，即系应该马沙应该出得最多卡嘅人嚟噶。 系啊， 张张都系奇怪啲技能，唯一好用啲就系得新字符统帅。 系啊，得统帅咯，马沙系唯一一个。有两个专用技嘅角色依家， 暂时一刻啦， 好避免我都。 好咁，扯得太远，翻嚟先。咁就人嘅超特搞唔搞？ 人嘅超特，你想开嗰个实职咪去搞下咯。 但系啲算啦，我都系打 PVP 算啦。 正啦，啱啱都讲完啦，人俾人打面嘅速度而家都好快嘅，其实我又觉得突然出嚟都系草嘅啫。 即係我覺得就算嘅話，人有呢個 UR 嘅數值，或者 UR 更加上嘅數值，但係你揸住呢個遠攻四，呢、這個中攻寫身都唔係好得嘅喎。 如果佢好似MS 咁咧，有得呢個開發到一個，譬如啲機就雙武，跟住咧你人咧開發到呢個雙技能咧，咁我都覺得有啲期望嘅，但係佢好似冇咁講過。 嗱、我唔信阿 Benda 咁好死咯。如果你真係有雙技能嘅，邊人 使乜抽你 UR？ 使乜抽你啲卡啫？你人你有即系用劳力去换到复合嘅人出嚟，no， 呢个 Bandai 唔会做呢咁嘅嘢。 Bandai 啊，要强调 Bandai 呢啲嗰啲字啊。 喂，大佬，大家打 Bandai game 咁多年啦，佢嗰啲行为、嗰啲货金手段行为，喂，大家唔系唔知啊。 不过又好衰嘅，即系我又玩呢个啊，玩呢个跟杆啦，即系有啲即系逼你货金咯，成件事，即系你就算你煲时间，佢煲都煲唔到佢。 不过你跟佢嗰边就后话啦。不过 so far 而家呢个 G Gen 你唔货金嘅人都仲系生存到咯， 系都可以， 都可以 辛苦少少咯，但系完全佢冇抹杀咗你，直头连 game 都玩唔到，啲关过唔到又唔会咁样。 系啊， 其实呢只算做得比较有人性噶啦，我觉得 系。 哇，咁佢你唔系同其他玩家直接对战，其实应该会好少少。 但系而家有个比较咯，又唔系对战比较咯。你第一，你而家有排名啦，咪睇到啲人打个 SP 有几快啊？ 嘅，或者打几多场啊？好似唔系咁，我冇睇过啊。而家啲人系咪打咗几千场啊？ 最我咪又系嗰个咩啊？二拉劲啊嘛。 哦，唔系咁，其实正常嘅，实有嘅，即系你每只 game 你从我咁一定系排名会排到前嘅。 冲 ranking 呢家嘢就只只 game 都会噶啦，唔好玩啦。 喂，其实以前咧，即系你都话 即系你呢个我觉得无需无必要咩咯，即系太 care 咯。其实 以前你嗰啲奖品咧，你要有齐机同埋有齐人，你系唔知要几多？ 六千。 唔系依家六千啦， 以前三千 噶嘛。咁你嗰时你话喂你冲头几名，咁你啲机啲奖品有都值钱啲啊。依家根本头六千都有齐晒。我都唔知嗰啲人冲嚟做乜， 嗰啲奖品 我只系投嗰十名嗰啲人咯。 系咯，即抽完即系冲完翻嚟，发觉原来个机系废嘢咁样，真系。 系咯，原来冲完十只蓝 O P 翻嚟。 我仲要冲分头喎，你谂下喎，你得十个位喎呢度。 系啊， 即系你冲成日冲紧嘅又。 同埋系咯，冇错啊。同埋而 M S 到而家用都系得只近攻特制喎。 边只啊？ 近攻特双剑， 双剑啊， 波士 四圈啊，四圈系攻特 字。三 P 啫。 三 P 但一路 比较劲都系呢只咯。 系嗰只一路排落嚟，啲几即系特字好耐咯。 好耐啦， 但 系 你排几个月都冇啲好耀眼、好劲嘅 MS， 人就间中有啲啦吓。 人最好用咪近期嗰只阿宝咯， 近攻反应宝。 炸到石石， 嗰只揸二啫， 七 cos， 反应四， 收咗呢个反应补皮， 系咯，反应补我即刻食咗啦， 食啦，就我留低啦好啦，咁就下一个讲下就今期呢个紧急任务，咁就点啊？大家打几多场？我而家因为冇咗呢个 notification 啦，所以就。得好慢咯，以前就有人嚟咪揿下，人嚟揿下咯。我而家第二日都系打到七十几喎。 我啱啱过咗100，攞咗只华沙哥。不过我发觉华沙哥嘅 R 加肥咧得三只， 系好难跌啊！今次我都系打咗180场到啦。咁两边 R 加埋都廿只，打十场先一只咁滞。 但系大家目标都唔会系100-200场啊停手啦。虽然100-200场。OP 都勉强够用嘅，但系大家金券唔够用，咁大家都会继续打落去。我唔信你去到500场咁样， 系啊， 每样肥唔够15只咯。 随缘啦，打到就打啦。有时冲得太辛苦咧，就冇个动力。 系啊， 系啊，同埋好又讲下嗰两部 UR 机啦。 UR 机话呢排呢期最劲就系嗰只飞龙啦。15000啊，呢个火力去到。 攻击模式大概系点啊？ 攻击模式就系呢个微型月光碟加呢个飞脚。都算系第一只，即系唔系 双属性， 系啦，单属性嘅双武器机。 你当 SS 咯。 系咯，都几特别嘅，我觉得。 同埋就好似头先阿 KYO 讲过，40个醒。东方老师坐到呢个先紧要。 系啊，呢个先系重点嘅。 再加埋佢内建命中 O P 近攻又食到咧，知嗰啲咧有啲中攻远攻，但系加个近嘅 O P 落去系唔知想点噶嘛。 系啊，喂，但系佢嗰招咧就特殊嚟嘅，咁你变咗你东方不败坐上去，佢开技又食唔到，系咯，又食唔到佢自己呢部机喎， 食爆击咯， 食爆击同埋就。最近食到嗰100攻啫，呢个先系问题。咁样就同以前一样啦，分单数关、双数关啦。咁有冇话打边关先好啲？ 打边关，如果你开头低，因为咧你G 高达嗰关就难打啲嘅，我觉得。 系啊，因为佢远攻嗰部消防争霸又麻痹又拉打。你近攻機咧要追佢，時間唔係快打佢度，係快追佢嗰度。 係咯，所以如果你一開始自己開關，即係佢仲係低 level 嗰陣，就最好打多啲 G 關先咯 ，G 高達關先咯。 我發覺 X 咧，好似嗰部龍高達咧，佢可以自帶擴充擊波，即係部 Double X 係震唔走佢。 係咯，係咯， 即係你當你冇落呢個貫突人嗰陣時。都可以防到呢个冲击波嘅， 系啊， 系啊，唔知佢系因为佢本身真系有北啊，定系佢部机真系可以抗到冲击波？ 我买系北。 其实佢嗰个系特进嚟嘅，但系特进佢咁短咧，其实应该正常冲一波都弹得开嘅。不过唔知点解。应 该中佢系咯，佢个攻速又咁慢，咁成日冲埋佢应该会中。 唔知啊，咁咪仲好，话知佢啊。 等佢派饭咯，我哋。 唔系有傻就派饭啫，而家点会派饭啊？好似上 上即系上嗰只咩啊？嗰只蓝无啦啦个画面变咗 R Plus 啊， 系啊， 都冇人理啦。 哇，有蓝你真系唔要， 系咯， 待 住先啦， 待住先啊嘛， 个别事件， 个别事件。O K， 咁就同埋就而家因为好似上次呢个紧急开始啦。有分咗呢、這個特效機，有分呢個十倍同兩倍反應，十倍兩倍反應同埋十五倍特效三倍反應啦。 嗯， 而家個大概講下有心衝 MVP 嘅人應該點砌咧？ 嗱，今期咧你最勁嗰只就係嗰只飛龍啊嘛。係 啊 係 啊。 咁你雖然咧嗰只變咗 UR 嗰個 DPS 會高啲啦，咁但係就變咗得翻兩倍反應啊嘛。咁如果你保留返係 SR 呢三倍反應呢就真係可以去到最後最高 level 呢都避得開啲攻擊喎。咁我覺得捱得住就最緊要囉。你好過你開場半分鐘又釘咗咁就冇意思啦。 冇埋輸出咁樣。 係囉。 除非你回血有40%啦咁可以一戰。 我呢月之女王再加埋智障再加埋其他兩隻啊。 係。所以我建議即係嗰隻飛龍呢你就 keep即係打到最後先至升 UR， 就 keep 住依家 SR 先。咁嗰隻華沙哥咧就冇乜所謂嘅，華沙哥就係變咗 UR 會勁啲啦。咁但係你華沙哥你龜縮喺後面放子彈嘅啫嘛，都唔會俾人打到啦。咁、所以嗰隻就即管升做 UR 咯。 但係你講到遠攻呢個問題。X 嘅 boss 同埋呢個G 嘅 boss 都有呢個 map 炮喎，有冇諗過係出翻呢個230藍好啊，定特效木馬好咧？ 特效即係嗰只木馬？ 係啊，因為你 木馬唔夠位喎， 木馬唔夠位，但係你部海盜藍啊幾槍就拜拜喎。 我又反而覺得用木馬好啲喎，因為我海盜船咧，我而家百幾咧都即係有啲問水衝咗上去，咁我木馬咁我情願落多幾架飛機咧，因為舊嘅波斯特效機其實得嗰三倍功嗰啲，其實已經你唔會用㗎啦嘛。我情願將我十倍功、十五倍嗰啲機，我放多個 1.5， 放多個兩倍，我好過擺部即 係 冇得三倍，但係 cost 又高嘅特效機落去我。 我 buy KYO 大呢個理論，即係如果你去到前數十咧啦，即係好似80幾咧之前五六十咧、40幾咧嗰陣時，你夠陣時嘅三倍機，你可以做盾擋下，你唔好期待佢輸出，你目的佢就盾。 顶住只蓝咯， 顶住只蓝或者引开部机某啲位唔好俾佢行前，但系你去到有翻一定嘅 level 数，有翻一定嘅输出嚟，你就算旧阵时嘅特效机都系同冇特效一样纸扎啫， 纸皮咯，系啊。咁况且同埋咧，你即系你摆飞机，你爆咗之后悭翻个士气位啊嘛。 哦，咁啊系。 呢个真系重点嘅。 不过出海盗蓝就要又要顾住卡，即系好难卡蓝啊，因为依家唔 修正咗 咯，系咯。 以前后退到最尾， 后退到 嗰 时间嗰条巴嗰度， 系时间条巴就 kick 噶，就系咁啦。 依家有个麻烦呢个方法嘅，即系我上方唔见到，就系佢哋要搵另一只机，你两个对峙咯，跟住佢两只机拍埋一齐咧，就会唔知点解又喐唔到嘅。 哦，两即系校个点咧，就 系 另一部机后面，另一部机喺前面咁样。叫撞车啦， 系啊，撞车，撞埋一齐咧，就两只都唔喐噶。 呢个又可以当系北嚟，有时唔小心揿 SP 咧，揿二，即系你有时唔小心你唔系 high 个敌人噶嘛，你 high 仲隔嗰位变咗移动咧，你撞车嗰阵时咧就 kick 下 kick 好麻烦。 系， 有好有唔好啦，系啦。 好嘅，跟住就点打咧，同埋打啲咩关就大概讲咗，不如讲下啲奖品啦，即系应该冲到边一场，或者攞啲咩奖品就收手咧，因为知道好多人都话时间又唔系太多，打 SP 又好闷，同埋今次最紧要系冇咩人打，大佬。 咁最我觉得最少打到，即系如果你唔好彩嘅话，最少打到天剑绝都500场先啦。咁嗰只你可以砌翻只 UR 嘅龙啊嘛。 已经500场已经系最少啦，我真系谂住850场收到。我反而觉得天剑绝都你迟啲余场最尾嗰两日。睇你有几个烂位嘅啫，我唔想换到。 一个就一个，我相信一个，相公我唔睇出一个。 或者出三步肥都有人骚你噶。 出三只 R 加系啊，我都觉得分分钟换。 好似上次原石咁样，上次原石我同阿谦一齐玩啦，嗰阵时。但是第一日哇，咩正嘢都上吊啦， 系啊， 但去到最尾嗰日，喂，三隻 R 肥都抢喂，咁唔好啦，我宁愿食翻只 U R 好过肥同你抢嘅真系。 但系嗰次食原石就真系好容易跌嘅，我觉得今次都又唔算特别容易啦、啊。 都唔系难，因为我有 friend 都跌到，好多都跌咗啊，系。 系、搞到我一开始用大手入咗一隻，基本住咗一炒嗰啲。 吓、啊，你入咗用咩入啊？ 我用几隻嗰啲垃圾 U 牛入咯， 系啊， 食咗佢。 之后谂住啦，炒嘛，点知啲 drop 尾，点知提高咗咁多。 咪先出咗 DPS 未先？如果出咗之后咧，就可能炒得到嘅。未出之前，大家估估下咧。 系咯。 咪但系有时投资呢个系最紧要快啊嘛，一咩通到所有人都知道我先去炒，咪蚀晒啦。 都系嘅。嗯 咁啊，大概讲下有啲咩奖啦。头先我叫做查过嘅二十场有条 S R 女啦，即系 X 渣男嗰嗰条女啦。五个士激励四就 都系肥料嚟噶啦。 肥料，因为有四个士呢个截道妹，同埋四个士啊，系咪仲有 S R 女王 ？S R 嗰个咩？ 哦，系枪呢个只家姐 系啦。 哦，其实你激励依家都好少出噶啦。 但用激励都系， 我见有啲人攞嚟 摄 位 嘅 真系。 啊，系咯，摄位咯。 摄位摄截道妹咯，佢有觉醒。 系啊。系咯。跟住五十场 S R 有个男人加速四咧，啊飞。跟住去到七十五场有啲惊喜啦，有个 D G 细胞 plus。 其实都冇乜大用途。 我见 D G 细胞以前都唔强。 但系呢个唔系以前嗰个，以前嗰个好似劲啲。 以前嗰个再升一级嘅 D G 欧田美啊嘛，嗰个系。 系啊，但系。啲人就装落篮嗰度保命啦，就系保前线嗰啲 S 机。 但系个 cost 十噶喎，嗰个 ultimate 嗰个。 系咯， 我都系摆喺度嘅，冇用到。 跟住 我摆金鱼咯，如果保命。 系咯系咯。 回血。20% 系咯系啊，跟住就175场道门嗰个命中 OP 啦，就 嗰个唔值钱啦。 大佬你东方都唔出就系， 同埋你嗰堆机都用唔到你 G 嗰堆机，本身内建嘅呢个 OP。 系啊，撞咗。 啊，系啊，你凡如果部机里面有嗰个 O P 咧，你装唔到上去噶。 系咯。 跟住第250场就系大家有啲兴趣嘅相公啦。而家相公连登入奖都有啦，冇。 相公太滥啦，依家嘅速度，即系以前好值钱嘅，即系你起码真系。 都换到啲肥料嘅，而家其实。 系，依家换到肥料。 你肯揿佢人哋啲入嗰啲 list 嘅话，你都搵到啲肥料嘅。 系啊，跟住去到400场。前兩次400場咧就好大都俾 U R 嚟嘅，今次嘅400場咧 S R 男中佢中醫打，我攞嚟做咩啊大佬？ 係咯，真係我唔知搞乜鬼。 係啊，咁跟住就 M S 就我雖然見阿大大個 block 就啲數值唔錯嘅，但係都我都係攞嚟合位攞嚟食。 誒邊只？ 我咩天劍絕刀定係 哦嗰只寄居蟹， 寄居蟹， 我寄居蟹 OK 啦，肥到嚟講， 肥到嚟 OK， 但係你 SP 你都唔會出㗎，你實攞嚟合 啊，實合㗎啦， 打到最尾嗰日用個藍 OP 都好啦， 中意咪留一隻咯， 係咯， 係啊 ，OK 咁啊，講完呢個最近緊急活動啦，我呢個 point 咧就想講一樣地，可能叫沉重啲或者。比之前更加闷嘅嘢啦。 哇，之前好闷咩？系咯。 唔知啊，我唔知听众点谂啊。 吓，咩想讲咩？ 想讲就系、是，即系而家因为而家咧个由呢个系咪由节度开始咧，系咪开始多咗一个复合技能？ 嗯， 哦， 即系变咗一个人有一种特性，即系一至两种一种以上特性嘅技能啦，例如回血啊、士气啊。加各项数值 啊，加命中啊， 变咗一个人就可以做两个人嘅嘢，就同以前唔同啦。咁从而就衍生咗好多嘢啦。而家就有呢个牛油射管啦， 系啊， 实弹射管啦， 系啊， 呢个属性双黑嘅人啦，最近先出啦，阿古利明同埋阿 花娜， 花娜同埋阿索马皮里斯，唔系索马， 唔系佢系超级型， 边个？索马，索马系超级型。 咁就我都 格斗射管啦， 仲有格斗射管咯。我觉得而家个营运想推嘅方向呢，就係 唔似话你单一 team 咧，即系好似以前 for example 特效 set 年代嘅六部特效 set 散开爆气过关，跟住就去到呢、這个唔系，应该再之前啲中工队散开爆气过关，特效 set 散开爆气过关，跟住四部白卡散开爆气过关，跟住再四部 set 散开爆气过关，我觉得比较偏向唔想再做呢样嘢咯。例如嘅，我呢、這个我出三高杀大嚟或者 FA Gundam 嘅，我玩呢、這个实弹或者边射管，我隔篱嘅 Himan 大，佢可能就副 example 唔系话你啊，可能抽中咗又嗱嗱，又有呢个迪花，又呢个波儿，跟住再抽埋呢个阿屌西妹，系啊，呢四只齐晒嘅，咁佢咪有资本玩呢、這个牛油射管咯，咁好似 KYO 嘅，咁佢唔理啊，玩呢、這个可能有古利明嘅属性双黑嘅，加埋几只双黑人，跟住就玩呢样嘢，跟住再上其他 OP 啦。我觉得而家个营运方向偏系咁样咯，唔好似以前话我真系抽唔到呢张卡，合唔到呢一部机，我真系玩唔到落去。 咁系好事嚟嘅，始终即系多元化啲，咁大家即系啲新手，尤其是而家嗰啲有机会都过到啲关啊嘛，即系参与到个活动好紧要咯，我觉得。 系啊， 以前真系你直头冇，你唔使谂啊，或者等下个礼拜可以咁样。 同埋会变咗即系就唔系话你黑埋眼爆开散开爆技就过到啊嘛，咁你都要谂下点样砌啊，先至最容易过咁样，都好嘅，咁先有啲乐趣噶嘛， 系啊。 我有一样嘢几享受嘅，即系好似 A 砌 AA 或者 AA 级，我而家对我嚟讲都暂时冇乜问题啦。有时砌 AA 阵过到关咧，又唔落双攻咧，我觉得呢个又 系啊，呢、這个都有啲挑战性，有啲成功感嘅。如果过到 手控咯，同埋即系你系玩嘅 game 咯， 系咯， 系啊，就同而家都逼你做一样嘢啦，揿呢个红哈鲁啦。而家 SP 嘅材料你冇粒红哈鲁啊，真系你都唔使自己搞落去，你冇得以前话散开，有佢搞你都要督下只 mon show 下 噶，系啊， 就系咁，咁就你哋有冇再啲咩补充下想睇睇咁？ 你讲SP 啊，即系例如好似话例如上次咁啦，话好似简单咗定系 咁系咯？睇佢个难度好似 turn A 嗰次咧，即系 AA 级咧系好明显系容易过咗，即系成个难度系偏向调低，又可能佢想派少少，即系间唔中俾甜头你哋啊，等你好做啲啊啲活动咁样啦，即系。个难度系比以前系容易咗咯，感觉上。当然一来啦，而家啲机大家都咁劲咁样，要过呢关就易咗系。 嗱，我补充一下先啊，我觉得呢、這个Turn A 嗰次咧，系为咗呢个 Bandai 做好呢个 TGS 嘅公关宣传咧。 系嘅。首先有关系嘅咩？ 嗰阵时 TGS 活动派红蟹又 啊系啊， 红蟹你要去嗰个TGS event， 跟住有人 show 条。 租高速 曲嚟嘛，即系正常嘅，你要去到嗰度睇嗰条曲，你先入到噶嘛，你唔计派街啦吓。咁但系我觉得就系 Bandai 要搞好啲嗰啲叫形象咧，所以今次放水俾你，傻俾你先咁易过嘅。 唔系你之后都好易过，你就算你话啱啱嗰次英文杀嗰个都唔难啦，即系你话要过 A 要过 A 啊，系啊，冇错啊，同埋红虾嘅 drop rate 真系高咗好多咯。 佢即係跟返你嗰個級數囉，你打 A 或者 AA 就容易啲跌紅蝦囉。 但係特級個 drop rate 都未至於係零啦，即係我覺得係特級你打一日都會見到幾次嘅，我你撳即係你有心去揾有心去撳嘅話，你都見到幾次。你唔似大家最插得最犀利嘅就係第一次見紅蝦嗰陣時呢、這個麻煩。 啊、 麻煩你抽唔中紅蝦呢，你因为你打嗰阵时打咁得一只嘛，你抽唔中红虾嘅，你收晒俾或者 new 你先打过嚟， 二拣一啦。 但嗰阵时都紧急都会出嘅，不过紧急又系我唔知系半粒星定咩啦。 但系紧急你唔可以无限打 啊 嘛， 系啊， 紧急你净系可以 次， 但只系一剂，中就中，唔中就唔中啦。 同埋我觉得咧，今次惊麦杀咁样啦，佢 A 级同 A 级咧跌嘅奖品系一样嘅。 系、哦。即系所以你系为挑战自己先至 冇咗玩 A 级嘅，即系冇咗嗰个意思咯。即系除非你搏佢个执多部红哈佬咁样咯。 系 啊，如果唔系，我觉得打 A 级就够啊。 系咯，即系或者你打一次过到，哦，跟住 OK 啦，跟住就可以打翻 A 级。系咯， 嗰个定位都系奇怪咯。 呢个都系好似咁讲咯，个个 A A 级爽歪歪一下咯，同埋你唯有博系我即系我冇使过 A A 级啊，我叫勉强过到嘅吓。我觉得系嗰、那个红虾嘅 drop way， 你为红虾 drop way 提高呢样嘢而去打咯，因为上次嗰次 turn A 嗰次，A 级同 A A 级嘅红虾 drop way 争好远。 A 级场场都有咁仔咋， 即系佢个 setting 噶喺你部机脚边一入咧，好大机会都中噶，你肯揿嘅话。 不过如果你即系你话要拆肥料嘅话，咁你又梗系打翻 A 级啦，啲进步一样。即系就算你话唯有红虾高啲，哇咁你始终 A 级你都唔系话眯埋眼就过到嘛。 同埋 A 级好紧要嘅，我哋呢啲200几 EN 嘅。打到三场 A 级，但系打唔到三场 A 级啊嘛， 呢个都系考虑因素。 冇错啊， 我系啊，啲加减数要计啊。我而家据点341，都未到290几啊，所以就打 A 打 三场 A 级咯， 三场 A 级咯，系咯。但系四场特级啊，做唔到嘅事烦呢样嘢咯。 四场特级打耀日嗰啲咯，比较烦咯。如果你唔够 要平啲60啊，但系有时你望住10几 EN 剩低，咁打唔打场好嘅。 系咯。虽然水就唔系一个问题，不过 啊 ，Heman 大咪之前水唔够嘅咩？ 我唔系啊，呢排好啲啦。之前真系唔够啊，我嗰次打咩好似就系打呢个三高嗰个 SP。 我使咁系 使企我 系咯，使企我 打唔出啊，打唔出啦，冇办法嘅啦呢啲。 其实就系嗰次之后就先至即系呢个 Bandai 良心发现，改翻高啲，改好啲啦。讲好啲嗰啲， 嗰阵时个个都话弃 game 啊，大佬，我嗰边又系话打唔到，不如唔好打啦，直头只 game 都唔好玩，佢焗住要改，冇计。 唔系希望应该唔会改到以后都系三高独大嘅，因为而家有只叫做同佢相对嘅经脉室啦，因为始终35哥士牛油，但系三高就31哥士哦， 系啊， 31哥士十弹两个方向走咯。再加埋你唔知下个 event 有啲咩新机呢 都未出预告喎，而家 未至于打面咯。 系有兴趣问题想有兴趣想问一问。其实咧，你嗰个 event 嗰啲机咧，系咪系乱出定系即系有个次序喺度？ 即系讲即系， 只系要同个 event 有冇关系嘅，定系随便？ 因为 event 有冇关系？ 即系我明白你意思。 即系例如出完呢个 Wingendum， 跟住出呢个死神咁样咁样。 冇噶，随机啊，佢中意就出噶啦。 系啊， 但系问题系你有， 你真系以为跟 con 咩？唔好咁啦。 O K， 即系有少少想问问啫，纯粹系。 嗱，咁就即系照搞一样嘢啦，大家都系要记住个 timeline 啦，因为你嗰次开发到嘅机或者嗰次设计到嘅机，都系嗰个 event 内进行。如果系可以唔使 event 内进行，又可以俾你无限设计、无限开发嘅机咧，嗰啲只有垃圾。 系啊，嗰啲都好渣，通常都系 V 2阿宝二、流星正义， 系啊， 做个督屎，我就未冇人落咯，都系嗰句， 嗰啲都系开图用嘅啫。 鱼肠嘅猪头骨咯，唔够钱咪搭单咯，搭单咯。 不过识玩嘅都唔会理噶啦，你见到啲垃圾都唔够。 就系咁咯，咁啊，最后想仲有少少时间讲埋多样嘢啦，即系大家玩咗，我玩咗一年多少少啦，你哋又应该长过我啦，年半到啦，有冇即系近排一路即系 game 开到咁耐啦，有人话弃 game 唔玩，咁大家应该抱住咩态度去玩呢只 game 咧？即系你知700场真系唔易冲，跟住 SP 嘅，你话有啲人话整十几部出嚟唔整唔得嘅，即系大家我觉得抱住咩个态度去做嘅。 咪你自己觉得开心咪得咯。 我就志在参与咯，即系我第一定唔会，即系就算佢好劲都好，我都唔会整几部嘅，因为你呢期劲嘅，你分分钟下期俾人打面系咪先？ 咪有时咧，我整几部，我觉得笃眼笃鼻噶，喺个仓嗰度咧，见到记者样 又未揼，得一咧咁样，又唔知揼唔揼到咁样，攞鱼肠又唔知换到乜嘢咁样。 系我而家即系嗰只，譬如嗰只黑角咧，有两只喺度，我都唔知点放，又冇人要、啊。 哦，黑國啊，黑國冇噶啦。自從出咗沙薩比之後， 係啊， 黑國就可以拜拜啦。 我都係期待佢唔知邊一次嘅緊急又變咗特效，跟住放嗰條船。 好啦，啱啱上次新智户都冇。 係咯、啊。 而家唔好咁講喎，即係出咗唔係好耐復黑喎 ，V 又復黑第二次喎，可能 係咯。但佢而家逼住咧，因為佢要呢、這個搖日 event 嘛，佢每一期硬係都要整啲 SP 出嚟啊，即係就算打緊急咧，嗰期佢都要有個 SP， 咁咪啲嗰啲以前嗰啲係咁復黑咯。 嗱，即係奉勸大家，未整嘅 V 唔好整， 係嗰 除非你真係好多時間。有 EN 证，有头证，有 唔系有执念，唔系有对 V 有执着咩？ 系啦，或者你FF 嚟紧呢个营运会整呢个双武器 V 二，咁你都可以整。 我、呢个机会比较少咯。你即系你睇到个 DPS， 你攞嚟打 boss 位，攞嚟打呢个紧打呢个 SP， 大佬我出部 up， 即系出部普通 SR 好高佢啦，而家。就係咁咯，同埋自己講，我自己講多少少啦，就有呢、這個 game 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嘥太多時間去打得咯。你話緊急嘅你硬食七八場，硬食五八場嘅，你為咗你自己 keep 有金券嘅流量啦、頭嘅流量、哈羅嘅流量啦，你逼住你一定要打噶啦。同埋因為而家真係好少派四寶飯啊！雖然最近一次都派30、30咁派， 佢賴咗嘢先派啫。 但係近排賴嘢機會率非常少啊！即係唔好俾我買。 好識啲玩消息啊！佢呢個係。 喂，只 game 温咗咁多時間，你仲預佢成日賴嘢啊？唔係啊嘛。 咁但係問題你唔賴嘢，你冇嘢派俾我點使啫？ 係咯，不過依家登入佢俾我 變相獎勵喎， 係咯， 都幾好啦。 一個月都九啊張。 係我 concern 係咧。其实是少咗人玩，搞到 server loading 少咗咧、 啊， 所以就爆我嘅机会少咗咧。我即系你又或者你可以咁谂嘅 ，Bandai 透过你班人，你班傻仔货咁多金，我买多啲 server 整到唔爆嘅。但系我买系呢、這个多咗人气 game 令个 server loading 降低咯。啊、你谂下好似半年前到啦，大家有啲咩紧急一开当晚一定死嘅。 哦，嗰阵时因为佢打完即刻。佢要撈個獎品入你個倉嘛，咁你打場咪即刻佢 update 下咯。佢依家就係放喺嗰個版面度， 自己攞打嘅啫。 哦，係喎， 即係佢設計腦殘啫，純粹係。 係啊，佢設計到唔會同一時間有好多嘢撈，咁啊， 哦，減低傷 害，先至係減低個傷害負荷嘅。 你明知二咩一定係一定衝昏頭嘅，即係你咁你攞翻嚟玩，即係你自己同佢知過唔去。 嗯， 我精咗啦 ，Bandai。 所以呢个就未必一定话系少咗人玩，所以死得少咗嘅。 系同埋睇活动个性质咯，有啲即系譬如话 sit 啊 sit B 嗰啲，我好有信心会死嘅。 系啊， 人气高啊嘛，冇办法，即系 X 嗰啲真系冇计。 即系冇人抠啊！ 而家见都冇人放嘅，而家都 系啊个。冇人放你，搞到冇得打我呢啲我自问我讲明啊，我唔充 MVP 噶，我都系放飞机入去自爆嘅，但系而家冇咩人放 boss 出嚟嘅。你同 自爆都做唔到啊！你 自爆都做唔到，你冇人俾我自爆，我数一直焗唔上去，系咪先？就系咁咯，同埋就希望就唔好话以后好似话我冇只娜娜，我冇只迪花我打唔到咯，因为而家。人多咗代替品啦， 系啊， 你抽唔到一张卡，我觉得又无谓真系去死追咯。 其实咩 game 都系噶咯，调翻转 都系噶啦。你而家根本 即系你，我觉得即系你真系 high 上嚟，真系你放咗一千蚊都未必抽到只嘢翻嚟，即系你要嘅嘢啦，咁讲啊。 抽完之后咧，咪抽一百张 UR 翻嚟咧，跟住去申请破产啊。 即系好似你今 香港有咁嘅人啊。 一期得四隻 UR 喎，你點樣做得曬啊？ 想即係睇技能啦，想要嘅咪搏下咯。 你好似以前咁樣你UR 好罕有嘅，咁你爽歪歪下，但係 UR 你一開攞嚟食或者攞嚟豬頭骨咁樣，所以就有垃圾。 同埋咧，你有時即係就算係新出，你都知道即係第時放出個價值係幾多嘅，咁你。譬如话你露露卡嗰啲，你一睇就知垃圾嚟噶啦。 复卡啊， 系啊，复卡。咁你嗱，譬如嗰一期你嗰个铺 抽中咗古里明啦，咁你就收手，唔好再为咗呢个复复卡去嘥金券啦。你复复卡真系一定好易换 到，八达通换到噶啦。 系啊，我都系用八达通换翻嚟。 我琴日都换咗只。 所以呢啲系策略性上点样使用你嘅金券。 系啊，跟住SP 嘅其实整一至两步够啦，同埋即系讲多一次最紧要嘅，上 blog 度睇 DPS 高嘅或者能力 OK 嘅。咁就合啦 ，DPS 唔得嘅，咁就唔好搞啦。即係 for example 好似只天意同 V 咁樣 ，V 擺明就係垃圾嚟嘅，你要冲嘅唔阻你啊。 系啊， 天意又係天意 天意本身就废噶啦，出点知？不过有啲劲嘅，我就唔明点解都会咁值钱啊？好似 F 九一啊，同埋召完美召唤咯，我觉得其实都唔差，但系变咗出到嚟都系好过 cheap。 F 九一你 真系流量问题咯，即系好似头先你哋 同 set 比咧，比下去咯，即系 set 个范围始终咁大，你扫多步已经赢你 F 九一输出。 咁啊系，咦咁讲法咁你依家嗰只飞龙都系嘅， 飞龙都转 map 喎。 飞龙咁， 飞龙定龙飞啊？ 唔系 ，sorry 啊，讲龙高达。 系龙高达。 哦，系。哦，真狐星流蝶剑 系啊， 系 哦，资金 即系佢呢部有 map 有特进啦， 系咯，咁 F 九一更加收皮啦， 真系惨， 真系惨，都系嗰句，大家都讲咗好多次嘅打脸嘅，但系大家都知道 速度系异常嘅快， 系咯， 有残念嘅。有质量，查念个质量， 唔知讲乜嘢。 哦，咁但系二 set 都算劲喎，即系我觉得复刻完佢都仲系一线机啊。 唔系，因为近机就冇，始终冇乜选择啊。即系唔系 set F 九一，跟住而家有部龙啊好啲，跟住去到神高啦已经。 系咯。 神高又系奇奇怪怪咁样。 有冇人提玲玲啊？ 玲 玲，俾人忽视咗 系。嗰个开图嘅啫，同呢个 标西 一样。开图用 标西都算二合噶，零零嗰阵时仲要抽你盒， 难跌啊嘛， 难跌。咁但系标西你零零嗰下你抽唔到张卡，你谂都唔好谂啦， 你 盒出嚟垃圾嚟啊嘛。 你咪期待下嚟紧会有呢个标神咯，标 burning 啊， 标 burning 应该会出噶啦，要照睇个题。 希望唔系，首先希望佢唔系特进先咯。 咁希望有 set 无组啦，就系咁咯。嗰只彭明赖比安又系唔好用。 嗰只个样子打得下嘅， 个样 系啊 ，SL 即系而家全部都 UR 队咧 ，SL 真系其次，即系比较啲新手或者即系唔系咁玩得咁耐嘅人用咯，都可其实都可以嘅。你话 set 艾比安嗰啲， 咁我实讲你玩咁耐，你新手上一定都系唔需 UR 嘅咯，其实即系升晒上去。 而家 UR 登依家 UR 派又派俾你，登入奖又俾你，其实。 系咯， 你就算打耀日嘅半星嗰啲只阿宝三俾你啦，睇你好唔好彩啫。 嗯， 即系入手过以前嘅啦，同埋即系每一只手机游戏嘅风气都系咁啦。你初头嘅就好似你哋啱啱玩嗰阵时 ，R 加都好值钱，好赶油啊，边有 S R 啊，咁去褪到而家 U R， 而家 周街都系， 全部升咗个 grade 咁啫嘛。 一路每一隻 game 都係咁樣褪，你睇下營運佢搞唔搞？ 搞幾耐咯，睇下你 game。咁而家 UR 可能下一步係商務，跟住商務 UR 咧又得啦。 佢睇不過呢個題材啊，可 keep 住出嘅可以。 係啊，冇錯。咁啊，睇下點啦，唔講，今日都講到過曬鐘啦，咁就希望啊，遲啲都 Bandai 都出多啲料俾我哋，又可以上嚟傾多下啦。或者嚇各位聽眾有啲咩想留言想問嘅，大家都可以喺阿大大嘅 blog 度啊，或者上我哋方面留言板度講下兩句，大家討論下啦。 好 啊。好啦，咁啊，就今次就完啦。好，拜拜。 拜拜。